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 我周围的同事无一例外都很喜欢林俊杰，可能是因为他的歌真的很难唱，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很有才情。林俊杰的爸爸是新加坡最大的电信集团股东之一，他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。林俊杰出道之后，凭借自己的宽音域和好嗓音迅速窜红。自出道以来，林俊杰就十分的努力，他为人亲和力十足，总会带给粉丝一些小感动，他身上带着些许的贵气，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。下面就把时间交给 JJ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。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，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，淹没尘埃。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哦，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。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千年

泪边纪念生命， 阴云间此刻无声，故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相见， 有情的人原来不敢相逢。桃花朵朵只恨瞬间乱，把红相隔，似还在不敢看，似上几款有传说，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，世间苦短，情爱一日当晚，若情可得，穷尽了三生三世寻相思轮廓，生生世世 吴尊的爸爸是文莱的地产大亨，他们的家族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。吴尊的来头确实是不小，吴尊的伯父吴景进开设的吴福记汽车公司，每年汽车销量大概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那么多。出生在这样一个富人家庭当中，吴尊的压力也不小，但是阳光帅气的他在娱乐圈当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当时的飞轮海组合可谓是风靡一时。 决裂的信念，

要说什么。 我觉得人呢总是要有梦想的，我们早早懂得生活的残酷，然后带着梦想继续前行。我们可以不假装热爱这些难熬的生活，但我们终究会爱上这带着梦想前行的人生。 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